from the DJ to the mixer, from my fingers to the fader. Raise your hands up to the speakers, because this is for the raiders. From the DJ to the mixer, from my fingers to the fader. Raise your hands up to the speakers, you are here to entertain us.

是最好灌溉，什么都不必介怀。拜，脱掉束缚活过来，什么都信手拈来。Shine， 抬起头走走走个远，去看看谁和你相拥。心没有路也没尽头，一起去追梦，一起走。抬起头走走走个远，唱起个世界变不同。今天应该很愉快。

not for sale. I say each stone and I hammer each nail. Jesus' house is not for sale. My love is live and my dream don't fail. Jesus' house is not for sale. I'm coming home. I'm coming home. This house was built on trust. That's what it is, and always was. No wrecking ball could knock it down. This house was built on higher 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波长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了？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再做不好我自己走人。 出去 买 点小 意 的呢， 真逗啊！ 你 看我这 人， 你这个味道， 我说 那女 的怎么这么不知足？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y。 活力 UZ 歌，不听话，只听歌。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听好了，老子的名字叫做 孙悟空。 岁你等待没有白费，我强了五百倍，我待在地下太久，难得能透透气，给你看个好东西，筋斗鱼。时代都变了，让我从哪说起，在你得到的记载中 里不再为花果山，而师弟教我泡妞也教会我买单，我有七十二变，想要什么都能来，我还是喜欢桃子而不是老牛排，谁都有个英文名叫我 Monkey King， 如果 B 代表是胜利，那叫我 Double B， 接受胡万卫 NBMC 天兵天将 Time to over e叫我大名，请叫我美猴王，听到齐天大圣，不管谁见我都得投降，偶尔玩玩金属棒，给猴孙耍个武功，看把故事记在心书上，老孙取名为悟空传，你看我上天入地引起他们注意，化身为战神，树立的形象并不是我的目的，只是坚持玩世不恭，讨厌的是不是喜欢糊弄，要知道我早已跳出三界外，一步在无形中，欢迎来到我的地盘，包括山水帘洞，烽烟过街的礼物分犯我的妖怪，神仙带我来扭转乾坤，天会崩地会裂，我要颠倒这世界，万地诸佛拦不住我满身怒火不会灭，还剩下哪几个没葬送来我的花果山水帘洞，斗战胜佛战斗哈，眼睛眨一眨看透他能通天的本领，谁还想试试看，老孙在疯癫中觉醒，这个天天都看不惯，想让我求饶一败涂地，他两个猴毛浑身是戏，天雷劈火不恶毒，我全部杀金光，服不服气，打到神仙拿我没辙，不在三界五行内战无不胜，看我今天大胜归位，全不管你的辈子，投降的禁锢就慢慢的教会我为的，叫大筋斗远看我通向天梯的飞石，没见过烟火听的 So call me a legend， 哎俺老孙来一要么鬼怪想往哪里跑，忙着西天取经没时间和你们下几脚，把不朽的枷锁全部打破，我七十二变缩上披靡换上新的花旗袍， I go I go 能上天也能入地， I go I go天就是不愿咽下，他能战神仙，挥舞一棒一把，妖魔改一边，叫我齐天大圣，光芒闪银天堂，我就踏碎这地牢，送我天星神力，命运我跳，说回一千只没完，分回一就算又算，今年三万年，我脸上没放弃，就在这决心中决心，再也没人能忘记，全凭着一腔热血也经不起，将破灭身处在一方，我也不对你记，强过仙女我要战。我也要向前冲，我是听到一个八字，我就服这孙悟空。 今天他是真是好人，明天又用什么认真，以爱情为谎言谋生，就连一个吻都逼真，他一次次置若罔闻，就换来你的坦诚。在寂寞中 城市反侧，载满了心事，看自己拔河，舍不得无可奈何，坦白活着，将错就错，孤单的人从不多一个。可是原谅才是最容易的，盲目的幸福光比放手透彻，比几个

想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流泪。

他回来。 长出了翅膀，我想所有的胜利都值得悲伤，还有所谓的坚强，还有所谓的梦想，那些值得骄傲的其实一样。自由是以为自己真的有方向，摇晃啊，哪一种选择不是在流浪啊？不管却不能不管注视的目光，抵抗不了心伤才是最大的伤，还有多少的坚强，还有多少的梦想，那些值得骄傲的全都一样。长出了翅膀，我想所有的胜利都值得悲伤，还有所谓的坚强，还有所谓的梦想，那些值得骄傲的其实一样。真的有方向，摇晃啊，哪一种选择不是在流浪啊？不管却不能不管注视的目光，抵抗不了心伤才是最大。选择不是在流浪啊，不管却不能不管注视的目光，抵抗不了心伤才是最大的伤，还有多少的坚强，还有多少的梦想，那些值得骄傲的全都一样。